新传媒属下电台及第958政治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我国经济去年扩张 7.2%， 扭转了前年的跌势。贸工部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，我国经济上一季年比增长 5.9%， 比前一季稍为放慢，季对季增长则加快到 2.6%。 另外，本地祖屋转售价和私人住宅价格连续七个季度上涨，使到去年全年的涨幅分别达 12.5% 和 10.6%。 本地新增加429起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297起由境外输入，再创新高。另外，昨日没有死亡病例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28起社区病例，其余4起来自客工宿舍。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稍微升到 0.92%， 但是已经过去越来低于1。另外，卫生部也都确认有155个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，其中36起是本土病例，119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的累计病例已经突破280,000起，其中829个人病逝，加护病房的使用率下跌到 41.9%。 克拉码头在跨年夜出现上百人群聚倒数，政府跨部门抗疫工作小组指出，这些是公然违反社交安全距离措施，执法单位已经展开调查。牛车水今年仍然不会举办大型的春节年货市场，不过有超过30个铺头前面的摊位和独立路边摊位会暂时兼卖或者改卖年货，以吸引人潮回流。牛车水商联会表示，会部署额外的保安人力来协助控制人潮。农历新年就来了，不少煮炒店陆续收到团圆饭预订和询问。受访的业者指出，受五个人堂食限制影响，今年的订位慢热，但是外卖需求保持强劲。本地这几日持续会有凉爽和雨水的天气，半露天熟食中心的小贩生意受挫，有摊贩表示业绩下滑了一半。政府将会着手推动调整消费税的消息公布之后，本地家具和电器商看好消费者需求近期会上升，一些商家打算通过促销吸引客户，也都有商家决定推迟产品起价。乌节路元旦晚上发生交通事故，一台玛莎拉蒂跑车怀疑好像撞到行人，导致三个人受伤入院。事发之后，格兰芝路路口交通阻塞，两条车道出现车龙。以色列宣布将为60岁以上的高风险群体和医护人员接种第二剂冠病疫苗追加剂，这样使到以色列成为全球第一个施打第二剂追加剂的国家。新闻报告完了。 Capital 958城市频道，资讯第一台。